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奔驰的骏马尽管总是呼啸在前，但抵达目的地的往往是充满耐心和毅力的骆驼。在乌桓这匹占尽先机的骏马历劫生死的日子里，鲜卑这头慢腾腾的骆驼正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赴后继，最终后来居上。鲜卑和老兄乌桓一样，都是伴随着匈奴的衰落而兴起的。乌桓迁移到汉边五郡后，分布在大小鲜卑山的鲜卑人南下到达乌桓故地希拉木伦河流域和今天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东汉永元年间，北匈奴被东汉赶往西部后，鲜卑又大规模呈扇形南迁西进，进入了辽阔的匈奴故地，开始了鲜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融合。这也是鲜卑被视为匈奴后裔的原因之一。未及逃走的10余万匈奴人以拥抱未来的方式渗透进了鲜卑的滚滚大漠之中。小草虽然柔弱，连起来就能成为一片草原。公元20世纪中叶，谭石槐被各部推为鲜卑大人，在今山西阳高县以北的谭汉山建立了王庭，手下聚集了10万铁骑。之后，谭石槐东攻夫余，西击乌孙，北逐丁陵，南扰汉边，全盘接收了强盛时的匈奴故地。鲜卑终于成为这个美丽草原的新主人。从此，草原传唱起那首流韵千年的鲜卑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公元4世纪的中国如同一锅热水，沸腾着痛苦，也燃烧着希望。当北欧的日耳曼人扬鞭催马向南部欧洲迁移的同时，遥远的东方也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迁移。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万人，为寻求富饶的土地 而挺进中原。统治中原的晋朝被推翻，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在这个少数民族登堂入室、君临天下的年代，鲜卑人建立的国家星罗棋布。慕容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乞伏氏建立了西秦，突发氏建立了南梁，拓跋氏先后建立了代国、北魏，宇文氏建立了北周。这是一个发酵着思想，也催生着英雄的时代。淝水之战后，复兴燕国的慕容垂是英雄，用武力统一了北方的太武帝是英雄，倾心推行汉化改革的孝文帝更是英雄，通过灭佛增强国力的周武帝也是英雄。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有着一种落拓不群的气度，都透着一股永不服输的精神，丰功与败绩并存，诋毁与赞誉参半。尽管他们早已成为历史沉寂，过眼云烟，但不管何时想起他们，总让人思索和感慨。似乎正是这样一些人，才使历史变得跌宕起伏、丰富多彩。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0000人进发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湖兄弟。白布鲜卑，慕容鲜卑人。1700多年前，在中国辽东地区，鲜卑慕容部落首领社归被西晋朝廷加封为鲜卑单于。后来他的小儿子若洛伟因为是嫡出继任单于，庶子吐谷浑一气之下远走他乡。慕容氏这个中国40世纪最著名的家族铿锵登场。若洛伟的嫡长子慕容晃于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康3年公元337年在吉城今辽宁易县西北，自称燕王，史称前燕。慕容晃共有7子，其中3个日后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次子慕容俊，后来的前燕皇帝；五子慕容垂，后燕开国皇帝；幼子慕容德，南燕奠基人。慕容俊病死后，本来可以担任皇帝的慕容恪则像诸葛亮辅佐刘禅一样，拥立自己年仅11岁的侄子继位。慕容恪临死时，向小皇帝推荐了弟弟慕容垂担任大司马，但口头答应的小皇帝日后是一推六二无。即便如此，慕容垂仍忠心不二，特别是东晋的常胜将军恒温发动第3次北伐时，慕容垂挺身而出，在方头今河南淇县淇门渡大破晋军，慕容垂一战成名，威震四方。对此王室如坐针毡，正如庄子所说，贵可食故伐之，妻可用故割之。方头大胜更加快了王室除掉慕容垂的步伐，一切迹象都朝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是反击还是逃跑？慕容垂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终于他明白，人是不能和猪摔跤的，双方都搞得一身泥，这可能正是猪喜欢的结果。权衡再三，他很不情愿地投降了前秦皇帝苻坚。自折栋梁以后，前燕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不久，苻坚派丞相王猛率60,000大军伐燕，苻坚随后亲提100,000骑兵前来增援。燕都邺城很快陷落，幼稚的侄子慕容冲全都做了俘虏。看在叔叔慕容垂的面子上，他们不仅没有被杀掉，而且得到了妥善安置。前秦伐晋的筹划阶段，慕容垂是极少数坚决支持苻坚出兵的重臣之一，也难怪苻坚发出了与吾定天下者，唯卿一人耳的感叹。凭着慕容垂的精明，他不会预料不到伐晋的危险，但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打胜了，支持皇帝出兵的他肯定受到奖赏，如果打败了，他可以回到慕容鲜卑根据地趁乱复国。无论结果如何，他都是受益者。伐晋战役如期进行，苻坚亲征，慕容垂被任命为副将。战役前期，慕容垂还率领西路军攻陷了云城，今湖北云县。打仗归打仗，慕容垂告诫手下子弟，在进攻的同时要选好逃跑的路线。果然，当淝水之战打响时，他们一只眼盯着敌人，另一只眼瞄着最近的逃生之路。大军一退，在西线作战的慕容垂和30,000手下子弟就率先拔腿逃跑，因此成为唯一的一支毫发无损的部队。天分外的暗，云出奇的低，残兵收容战渑池充斥着悲凉的气氛。662年前，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此会盟，期间文弱书生蔺相如因逼迫傲气冲天的秦昭王姬否而名扬四海，这里也因两国媾和被改为聚力城。会盟70多年后的一天，陈胜的手下大将周文及其数万大军在这里被秦将章邯全部歼灭。不久，在距离此地仅仅10几公里的地方，新安古城南的楚坑，项羽将刚刚收编的20万秦军全部坑杀。就在这个流淌着历史典故、简洁着岁月疤痕的地方，受伤的苻坚向部下征询军事补救方略。慕容垂趁机提出，国家新败，北方部落蠢蠢欲动，请允许我前去安抚他们，并顺便祭扫祖坟。想不到苻坚痛快地答应了他。放他回到前燕故地，无异于放虎归山，纵龙入海。结果慕容垂于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9年（公元384年），号召前燕帝国的鲜卑移民复国，自称燕王，俗称后燕。太元10年（公元385年），西燕的慕容冲围攻长安，一向仁慈的苻坚终于雷霆震怒，把软禁在长安的前燕国王及其全家杀了个精光，在客观上为慕容垂除去了一大敌手。与此同时，慕容垂率兵围攻邺城，逼迫苻坚长子苻丕弃城逃走，整个北方仅剩魏燕双雄，而且同为鲜卑。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造一颗南瓜藤，三个月就足够了，但要长成一株参天的红桧，则需要上百年的岁月。显然慕容垂并不懂得这一道理，在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之后，他开始盲目乐观起来。盲目乐观的标志就是他开始懒惰，开始分权，连最为重要的军事行动也不再亲自出马。一天，据说是为了给太子慕容宝一些历练的机会，慕容垂派他率80,000精兵讨伐北魏拓跋圭。这位在父亲呵护下长大的太子从来就没有过独立作战的经历，是一颗温室里的花朵，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笨蛋。这时的北魏军力远不如后燕，因而聪明绝顶的拓跋圭采取了骄兵之计，让全部国人西渡黄河，迁移千里，制造了狼狈逃跑的假象。在追击敌军两个月后，慕容宝率兵来到黄河岸边，但此时宫中传来了老皇帝病危的消息。他不知道这是敌人散布的谎言，慕容宝唯恐继承权不保，匆忙下令拔营回国。11月的黄河尚未结冰，慕容宝认为敌人无船不能追击，也就没有按照惯例设置断后的军队，而是大摇大摆地慢慢后撤。然而寒流突至，黄河结冰，拓跋圭亲自率领20,000轻骑踏过结冰的黄河，昼夜兼程，于4天后悄悄逼近了毫无知觉的敌人。后燕军队走到参河碑，已近傍晚时分。突然，一道黑气如长堤般从燕军身后漫卷而来，将整个军队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一个名叫支坛猛的随军和尚顿觉不安，再三提醒慕容宝做好防御准备。一个考验主帅判断力的机会已经摆在面前。作为主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判断。战场瞬息万变，决断只在一念之间，如果判断失误，付出的将是手下数万军人的性命。但慕容宝注定是一个按正常思维出牌的人，那些几乎不可能的猜测既劳神又费力，他根本提不起兴趣，因而也就没有安排特别的警戒。天终于黑了下来，疲惫不堪的燕军停下脚步，在参河碑东边的盘阳山依水扎营。第二天，火红的太阳刚刚升起，从梦中醒来的燕军突然望见山上如鬼神般静静站立的魏军。魏军这种鬼魅狰狞恐怖的出场方式，不但燕军士兵从未见过，就是在现代恐怖片中也十分罕见。立刻，燕军被惊得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拓跋圭纵兵从山上冲杀下来，上万燕兵被水淹而死或马踏而死，近50,000燕兵当了俘虏。负责断后的慕容绍，那是慕容恪的儿子，被马踏而死。只有主帅慕容宝和弟弟慕容农、慕容林及叔叔慕容德因为马快而侥幸逃脱。一件震惊历史的事件随之发生，拓跋圭将有才能的燕将留作自用，其余被俘的近50,000燕兵被全部坑杀。这一杀俘事件在中国军事史上仅仅排在白起坑杀40,000赵兵、项羽坑杀20,000秦兵之后，名列第三。侥幸逃生的儿子趴在面前， 71岁的慕容垂连肠子都悔青了，连肺都快气炸了，自己怎么生了这么个不成器的儿子，自己怎么会让他去领兵打仗。随后老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亲提龙城经济立即进军北魏。这就好像是一场篮球比赛，甲方刚刚进了一个球，还没从进球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对方已经追着屁股打了一个反击。燕国大军秘密出发，凿开太行山道，突袭北魏占据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平城守将拓跋圭的弟弟拓跋乾战死，30,000军马或战死或被收编。很快燕军一路向北，来到了昔日的战场参河碑。金冠表层的泥土犹新，不久前生龙活虎的数万士兵已成堆积如山的尸骨，无数冤魂仿佛还在山间飘荡。燕军设下祭坛，死难将士的父兄一起放声痛哭，声震山谷。白发苍苍的慕容垂面对遍地的尸体，听着凄厉的哭声，想起蹉跎岁月的无情和后继乏人的无奈，心中又惭又恨，一口鲜血喷涌而出。10天后便死于退军途中，曾经无限希望的讨伐被迫终止。一代枭雄战斗的一生就以如此凄惨的祭奠事件画上了句号，参河碑的哭声也和慕容垂的名字一起流传下来，直至今天金庸《天龙八部》中的参河旨。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0,000人进发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16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老皇帝死后，新皇帝慕容宝一直被拓跋圭追着屁股东奔西逃，于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逃往鲜卑老窝龙城，建立了北燕。不曾想，新皇帝竟然被坐镇龙城的舅舅蓝翰杀死。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只身返回龙城吊孝，并在几天后的一次宴席上将岳父蓝翰一刀砍下了脑袋。慕容盛昂然走上了宝座，并使后燕呈现出一派复兴的迹象，但他执法太过严苛了，严苛的对贵族也不留情面，结果被太后的侄儿刺成重伤。弥留之际，他将辅佐年轻太子慕容定的重任托付给了皇叔慕容熙。这位皇叔可是一位出了名的情种，他是慕容垂的小儿子，尽管辈分很高，但却比刚刚死去的侄子还小12岁，是一位17岁的风华少年。慕容宝之妻当朝太后丁氏一直与小叔子慕容熙通奸。处理完了皇帝的后事，太后就下令废掉太子，立自己的情人慕容熙为新皇帝。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选题策划邵军、罗江平，